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1957年10月，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苏联发射成功，开创了人类航天新纪元，宇宙空间开始成为人类活动的新疆域，并且将这一年定为第一个国际空间年。近半个世纪以来，航天技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航天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科学活动、军事活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部门，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016年9月15号，中国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10月19号，神舟11号飞船与天宫二号自动交会对接成功。天宫二号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脚步继续向前迈进。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 太空望远镜不但能看清宇宙空间的外表，而且能看透宇宙空间的内心，帮助人类更清晰地认识宇宙。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希望通过发现类似地球的行星，触摸到外星人的灵魂，寻找可能存在的生命与文明。为了寻找另一个地球，美国宇航局研制了人类第一架探测类地行星的太空望远镜开普勒号。2009年3月7日，开普勒号太空望远镜在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开普勒号太空望远镜由一个直径 0.95 米的透镜和一个 1.4 米主镜组成，携带了6种先进探测仪器。它如同一双神眼，能看透银河系的肺腑，倾听行星的心声，并能观察到30光年的星球变化。开普勒号将探索银河系的天鹅星座和天琴星座一带，这个区域大约有10万个与太阳系相似的恒星体系。天体物理学家希望它能观测到行星凌日现象。当恒星中的行星运行到开普勒号与恒星之间时，利用行星的遮挡，开普勒号传感器接收到的恒星光线强度会变弱。根据恒星光线的变化，科学家可推算出行星的大小和轨道周期等数据。开普勒号太空望远镜通过观测行星影像，由此识别类地行星的大气亮度，然后知道它们是否存在甲烷、氧气，是否有适宜的温度及水。这样就有科学证据证明类地行星不只可以居住，而且已有生命存在。为了避免太阳、地球发出的辐射和干扰，开普勒号装有保护罩，保护罩上还安装了宽大的散热器。散热器的焦点平面始终对准太阳，既隔热又散热，能保证开普勒号正常工作温度不会被太阳烤焦。另外，科学家已给开普勒号安装了先进的通信器材，有情况马上就会报告。开普勒能给人类带来好消息吗？无论开普勒号太空望远镜发现了什么，或什么都没有发现，它都是一次科学任务，更是一次历史使命。祝它好运。触一触银河系的神经，摸一摸恒星们的脉搏，听一听行星们的心跳，没有什么比太空更有魅力，更具神秘感了。人类已找到类似地球的行星，但还未发现外星生命。我们坚信， 人类向外星人走近了一步。1947年7月，美国新墨西哥州罗斯维尔有飞行物坠毁，美国军方说是探空气球， UFO 爱好者却认定是外星人飞船。1995年8月，一部美国军方科学家对外星人尸体进行解剖的纪录片《解剖外星人》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11年后，英国著名电视特技师约翰·哈姆菲雷斯向媒体承认，解剖外星人是他和另外四名同谋炮制的。这部伪造的黑白纪录片是在伦敦北部卡姆登地区的一个公寓中拍摄的。约翰既是编剧，又是导演，还是演员。他在纪录片《解剖外星人》中扮演一名外科大夫，而躺在手术台上的外星人其实是一个塞满羊脑、鸡肠和从菜市场买来的猪肘关节伪造的。约翰称，外星人模型是他花了整整4周时间用粘土和橡胶制成的。人们常常议论飞碟和外星人，似乎外星人就在身旁。至于声称被外星人俘虏、生下小外星人等，都是非专业人士的个人爱好和小报记者忽悠人混饭吃的把戏。不论 UFO 还是 USO 现象，仅仅是观察而已，查无实据。而科学的原则是真实、有效和可重复。迄今为止，所有 UFO 和外星人事件都经不起科学检验。在地球上，人类建造了数十个大型天线阵列，十多个太空测控网，几百座天文台，十多个全球导弹防御系统，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战术导弹防御系统，能在几秒钟内发现任何进出地球和大气层的物体。在太空中，人类已发射了上千天文卫星、太空望远镜、地球观测卫星、照相侦察卫星、电子侦察卫星、导弹预警卫星，它们能随时观测地球上任何一枚导弹发出的火花，能在3秒内测准一架飞机尾部 0.01 摄氏度的变化，并能发现太空中10厘米大小的飞行体。试想，哈勃太空望远镜能看见几百亿光年的空间，难道看不见那么多飞碟和外星人吗？科学家在地球上和太空中撒下天罗地网，布满了神眼神耳，任何太空飞行体都无法也无处藏匿。非常遗憾的是，人类经过几十年的观测和探测，没有在地球、太阳系和银河系内发现外星人和外星飞碟。地球人是孤独的吗？太空文明在哪里？其他星球上有没有和我们一样的外星人？人类试图到太空寻找高级生物，探究太空文明。这些行星环境既恶劣又荒凉，要么太大、太密，要么太热或太冷，要么距离恒星太近，或距离地球太远。凭借现代科技，寻找太空文明很艰难，但也不是遥不可及的事。2009年3月7日，世界上第一颗寻找类地行星的太空望远镜“开普勒号”在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天体物理学家宣称，人类在10年之内就能找到这样的星球。科学家正在为未来可能的发现做准备。2009年5月30日，美国宇航局宣布，开普勒号首次发现了类地行星。类地行星上有外星人吗？如果有一天外星人来报道，请不要惊慌。 航天、太空探索、星际旅行，到处闪耀着人类的智慧。这些人类太空探索的各个里程碑事件，展示了人类强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更赞扬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尽管航天具有极大的风险和失败，但失败乃成功之母，失败也是一种伟大。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太空旅游是人生最大的梦想，从奇幻的太空港起飞，在突破卡门线的冲刺中体验超重和急速的感觉，身在太空欣赏地球艺术和星空魅力，从飘逸的失重中找到从未有过的自由，这就是太空旅游，会让生命更精彩。 欢迎来到美国太空港，这里通往太空，太空港让你实现太空旅游梦。新墨西哥州在美国西南部，过去被誉为野蛮的西部，牛仔的天堂。这里虽是沙漠荒原，却是充满传奇的地方。晚霞中，红岩峭壁的荆棘下，鸟窝里伸出几张嗷嗷待哺的小嘴巴，高大的仙人掌旁边，印第安人的草屋炊烟袅袅。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沙漠荒原下竟是盛产制造原子弹的油，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就诞生于此。1947年，一个不明飞行物坠落在小城罗斯维尔，这里一下子成为外星人的代名词。2009年6月21日，新墨西哥州开工建设美国太空港，它是世界上第一座商业化太空港，虽然位于大漠深处，却既荒凉又高雅。美国太空港是太空旅游的航天港，由布兰森的维珍银河航天公司经营。看，迷人的色彩，魔幻的造型，更像科幻电影里的太空人城堡。设计师说，太空港会让太空游客大吃一惊，感觉不是从地球出发，而是回到未来。美国太空港配备太空飞机机库、飞机维修区、办公室、候机大厅和长长的跑道。这里有漂亮的酒店、娱乐中心和观光中心，接待来自全世界的太空游客。如何进行太空飞行？首先，游客在加勒比海的一座美丽小岛内克尔岛接受为期8周的太空营适应训练，然后搭乘太空飞机进入太空。太空营的入学条件较低，只要身体过得去，近视眼和少一只手都没有关系，交钱就行。内克尔岛位于加勒比海的维京群岛附近，是一座漂亮的珊瑚岛。这里阳光明媚，风景优美，连空气也带着加勒比舞蹈的韵律。20多年前，布兰森以18万英镑的超低价购得时，小岛上只有一棵棕榈树。现在，内克尔岛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太空游客学校。美国太空港最早将于2014年开始太空飞行。如果一切顺利，第一批乘坐太空船2号的乘客和2名飞行员着陆后将被授予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太空港已经有5架太空船2号飞机和2架白色骑士号运载机等待太空游客。起初，每天20个航班，将来增加到50个航班。整个太空旅游历时约2.5小时，太空船会像普通飞机一样降落在太空港机场。届时，许多人仍晕晕乎乎，好像做了一场太空梦。一个播撒快乐的小丑，一个大胆的幻想家，不可能永远在街头巷尾表演几个烂节目。盖伊第一个将艺术与科普、太空与马戏结合在一起，而且每一个节目都安排了激动人心的故事。我们相信，在太空舞台上，盖伊的马戏会更精彩。太阳马戏团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马戏团，在创造梦想和想象力的美国，他的总裁盖伊·拉利伯提也是一个传奇。1959年9月2日，盖伊出生于加拿大的魁北克市，他生来风趣幽默，总有办法让人开怀大笑，最后从一个街头艺人成长为富有魅力、有远见的艺术家，不但创建了世界第一知名马戏团——太阳马戏团，而且成为雄视地球的太空游客。自1984年以来，太阳马戏团巡游全世界，拥有3800多名来自40个国家的演艺人员，观众超过5000万。盖伊将魔力和欢乐洒向人间，让观众忘情地使劲拍手。怎样更震撼世界呢？2007年，盖伊支付了3500万美元到太空播撒欢乐和知识。他戴上凸起的小丑红鼻子说，这是新颖的鼻子，可防止国际空间站那帮粗鲁的观众抚摸而磨损。如果谁顽皮地多摸红鼻子，谁就会在睡梦中长出红鼻子。2009年9月30日7时14分，吞火魔术师、高跷高手、马戏团大亨盖伊·拉利伯提乘坐俄罗斯联盟 TMA-16 号飞船前往太空。伴着轰鸣声，白色烟雾喷射了10多秒。小丑和飞船便从拜克努尔航天中心消失，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超级魔术。 盖伊成为世界上第7位太空游客，他在国际空间站的小丑表演吸引了几亿少年儿童。盖伊的太空之旅不但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梦想，更扩大了太阳马戏团的知名度。难怪他指着自己的红鼻子说，这是宇航界的一小步，却是马戏界的一大步。美国国防部一直在追寻两小时全球打击平台、一小时全球快速打击平台。 X-37B 空天飞机的特点就是全球快速打击，它是继核武器、隐形武器之后的第三种全球战略战术武器。未来全空间穿越作战、多维非对称打击将成为主要作战方式。2010年4月22日，美国第一架空天飞机 X-37B 搭乘宇宙神5号火箭，从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发射升空。十分钟后， X-37B 空天飞机便突破大气层，进入400多千米的太空飞行。空天飞机是一种能在机场上水平起飞、水平降落的航空航天飞机，它既能在大气层内飞行，也能在太空飞行。由于需要运载火箭帮助才能升空，属于垂直升空，不是水平升空。 X-37B 只是一架能围绕地球轨道飞行的试验型飞机，并不是真正的空天飞机。作为第一种无人军事空天飞机， X-37B 的任务是演示空天飞机的实用性、可靠性和可重复使用等课题。空天飞机能更自由地出入大气层，它不是将太空开发成旅游观光区，就是开辟一个新战场。2011年3月5日，美国空军第二架空天飞机 X-37B 搭乘宇宙神5号火箭升空。这架 X-37B 飞机已超过270天的预定时间，飞行时间达468天13小时02分，成为继苏联暴风雪号、美国第一架 X-37B 飞机之后，世界上第三架从太空返回自动着陆的可重复使用飞机，也是目前世界上在太空飞行时间最长的飞机。2012年12月11日，美国第三架 X-37B 飞机升空， X-37B 将进化升级为载人空天飞机。 一个个闻所未闻的太空故事，一段段惊心动魄的航天传奇，一幅幅令人神往的宇航蓝图，一座座人类航天的伟大丰碑。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如果你有无限的好奇心和足够的勇气与智慧，就一起来昂首仰望美妙无比的太空吧。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 太空船号太空飞机是一种能飞上太空的火箭飞机。理查德·布兰森称赞它，流线型的机头，柔和光滑的机身，漂亮的令人窒息。这种富有科幻色彩的飞机将根本性的改变人类进入太空的方式。美国维珍银河公司老板理查德·布兰森聘请世界上最富创新精神的飞机设计师伯特·鲁坦设计了太空船号太空飞机和白色骑士号运载机，让开着飞机上太空不再是梦想。太空船2号长 18.3 米，高 5.5 米，载重量9740千克，最大速度每小时4000千米，飞行员2名，乘客6名。2010年10月10日，太空船2号首次载人飞行测试成功。太空船号是世界上第一种私人研发的载人太空飞机，它的伟大意义在于飞机也能进入太空，而且更加简便、安全、快速、便宜。虽然太空航天票价高达25万美元，但全球预订已近10万，其中包括用眼睛讲述宇宙发展史的英国物理学家霍金和美国歌星麦当娜。太空旅游不再是梦想，而是理想。2014年，布兰森将带着两个孩子乘坐第一次航班，开始史无前例的太空旅游。灵巧是第二代人形太空机器人，外形酷似奥特曼。灵巧人如其名，更快、更灵巧、更高科技。它拉开了机器人宇航员进入太空的大幕， 从此宇航员又多了一个帮手，太空又增添一份欢乐。灵巧，太空有你更美丽。2009年7月28日，美国宇航局宣布，人形机器人的名字叫灵巧，它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访问太空和国际空间站的人形机器人，并最终进化为拥有自主行动能力的多功能太空超人。2011年2月24日，灵巧像个大人物一样坐在七号座位，从肯尼迪航天中心搭乘发现号航天飞机升空。灵巧的外形很像科幻电影中的未来战士，身上装备着最先进的控制系统和视听感应器，具备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纠错能力，它注定会成为科学的奇迹，大众的万人迷。灵巧这个美男子由头部、上半身、两只手、两条手臂和一条腿组成，金光闪闪的面部给他增添了科学的庄重、太空的迷幻。他的上身按照1米95足球运动员的健壮身材设计，高 0.8 米，体重270千克，移动速度高达每秒2米。灵巧全身安装了350多个传感器，如果悄悄挠痒痒，他会立即做出反应，扭动身体，但不会发出笑声。灵巧是个无脑儿，准确地说，他的大脑不在头部，在胸部，是台电脑，能思考、计算和决策，还能自动编程，指挥灵巧干许多人类没法干的工作。灵巧的眼睛是两只彩色立体摄像机，擅长拍摄立体高清图像，分辨率在1080线以上，能产生深度视觉形象，可以随意放大图像。他的耳朵具有超极限听觉，能分辨声音、声音来源和方向。如果安装一套微波接收器，灵巧甚至能听见人类听不见的各种微波信号。灵巧的脖子能轻松地上下左右摆动、旋转，甚至可以360度旋转。他的手臂是按照体操运动员的柔韧度和灵活性设计的，每根手指大约有 2.25 千克的抓取力，双手可以书写，能捡起一枚绣花针，也能举起两个人的重量。特别是灵巧的手指头已经进化为四个自由度，而不是人类的三个。它可以用双手分辨柔软的丝绸，并在抚摸那些滑溜溜、软绵绵、易变形的东西时，对感觉的数据、认知的加工和身体的灵活性具有极高的敏感度。灵巧前途无量，将在未来的太空探索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根据智慧和功能，它完全可以在太空捕捉、检修卫星等航天器，如给卫星加充燃料、换零件等。目前灵巧还没有语言系统，所以缺乏幽默和口才。都说人类与动物的区别是在没有主观能动性，人类与机器人的区别是有没有感情。机器人现在没有，不一定将来永远没有感情。灵巧仍在急速进化，没有生命也精彩无限。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出版，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